评奖，实习与就业最后一里的衔接，谁最？那我要赶紧报名树德科大寒假转学考咯。 哎，德德，或是书面审查就好咯。 树德科大寒假转学考，报名到1月21号截止，选择树德，一举树德。 来不及说再见 ，Miss 口语就改天。 改天，一天就改天。 王后局里真实故事 ，Miss 口歌众生就改天，收录在《皇后区的皇后》环球。 UFO Superstar， 我是飞碟，首选强打星吴克群。 是很上瘾的，我当初不晓得你离开后眼神越聚越深，飞碟没我空中的梦想家，就爱点你 UFO。 接下来请收听玛丽和马克的青春点点点。 心有动感， 甜美又华丽。 周二到周六， 每天你听到的第一个狂乱节目 《青春点点点》开始喽！玛丽、 马克 陪你点醒青春期的裸细发， 点出思春期的甜酸苦。嗯。 因为我不会怕有伤痕，总是允许别人用自我保护做基本，直到那个人伤我的完整，就放弃维护自己的责任。相信我那一刻就能送给他爱了，再去把爱填满完成。 听到的歌曲呢，是来自于蓝又时的《太傻了》，我是 太傻了， 我是太傻了的马克，我好傻，我真的好傻。 为什么傻呢？让我娓娓道来。之前呢，就是刚刚离开的《西泉童话》的演员还有导演们，然后其中之一就是有瑶瑶郭书瑶，在跨年那个时候，他寄了一张卡片来，然后那卡片其实他原本有说可能是圣诞节卡片，可是因为一些时间 delay， 就当了圣诞节跨年卡片喽。但大部分很多时候艺人朋友们或公司写给电台卡片的话，可能就是给飞碟电台一整张，然后就写祝福的话。但是瑶瑶他很有心，他就写给很多很多人，而且每一张纸上面留言的话都是不一样的。然后我刚刚看到他的时候就说，谢谢你的卡片，因为他就在卡片说，就是听你讲话很有趣啊，希望有机会再去你的节目玩这样子。 因为刚刚就是演员跟导演们就出来的时候，然后譬如说因为李仁哥，然后我们都认识， 李仁哥就是马上回家嘛，要回家了，冲很快。 对，李仁哥就我们都认识，所以就说，李仁哥好。然后再来呢，天伦导演就我们都认识，我们说，天伦导演好，这样子。然后但是我觉得有点过意不去的是，就是因为有点害怕妹姐，所以没有跟就如果是一个有礼貌的 应该全 晚辈的话，应该要先跟妹姐问好，这样 妹姐好， 对之类的。 我现在补 对，然后就是瑶瑶郭书瑶过去的时候呢，我玛丽就跟她讲了说， 谢 谢 你的 卡 片。 然后那一瞬间我就有点说，什么？为什么我玛丽有卡片？为什么我没有？为什么？ 然后 为什么郭书瑶就是这样子，都再也不看我一眼？ 我就跟他说，其实瑶瑶有写卡片给你，就在你柜子里，可是你一直都没有去看你柜子里的卡片。 什么？ 然后我再跟他说，因为好像是什么时候，你有一天在节目中分享你在路上遇到他，还是在哪边遇到他？ 就在电台楼下遇到他，那个罗斯和平路。 然后你没有主动跟他打招呼。 是我主动跟他 打招呼， 可是他没有认出我，他就匆匆走过。 卡片上面，因为你的卡片，我就细匆匆一瞥，也没有看仔细。类似可能他下次会跟你打招呼之类的。 你为什么要偷看人家写给我的情书？ 那个卡片又不用拆，翻过来就大家谁都看得到。他那么用心，每一个人写不一样的，就我刚刚马克看到我跟不认识一样。男人口口声声说什么？ 那不是口口声声，那是因为我被拒绝过一次，我不敢再靠近你了。 想你想到疯掉，你到底知不知道，爱的问号让人慌了手脚，就在你的怀抱。 我知道，我都知道。 哎呀呀呀， 而且你刚刚有跟瑶瑶说好吗？ 没有哎、欸， 也没有。 我刚刚就是 冷漠的男人。 不不不不不不不不，我刚刚不是冷漠。 不不不，大大大大大大人呐、 啊！大大大大大人呐、啊！冤枉啊！刚刚是因为就是吴玛丽讲了卡片那件事， 让你慌了。 这个资讯太震惊了， 所以你陷入混沌当中吗？ 我陷入说。为什么他写卡片给他？为什么？为什么？ 现在看手机，现在看郭书瑶会传 LINE 给你，是不是？ 啊？怎么可能？你在说什么？我愤怒归愤怒，节目效果归节目效果，我还没有疯。 哦哦。 今天1月5号呢，1月5号的青春点点点，您现在收听的是飞碟电台 FM92.1， 我是马克， 我是玛丽。 1月5号我们要祝生日寿星生日快乐。 谁？ 他是 Ruby。 Ruby Hi、 欸、Ruby Lu 是不是最近也生日啊？之前才刚过。 好像是哦。他是不是1月初 啊？对啊、嗯、对啊，嗯，就前几天。好，这一位 Ruby 呢，希望明年玛丽到我的 Facebook 留言，我就很幸福了。 明年哦， 就 天哪、嗯、我要记住明年的事。 对耶，你说2018哦，好久哦。这个我觉得这个达成度 2018很硬耶，现在就跟我约2018的约定。 哇哦，这个真的很不太容易记得。 为什么现在要播这首歌？ 因为你是玛丽亚 啊。 哦耶哦耶，匆匆一瞥我就要搭上你是我的一个转身，才发现后面跟着一个妹。爱演的情侣快给我分开，比舞拆开比银河还宽，爱情的默契要分开红海，不能劝我就要捣蛋，让你明白爱不简单。爱演的情侣快给我分开， 全世界的白眼、哦、一闪一闪让我眼睛睁不开，不要站在你们的皮囊好看，大胆的命紧跟在单身王国无泪，一个转身雷人怒把我发的也拖出去。爱演的距离快给我分开，比物质还开比音乐还快，爱情的模式要 学姐说，她在元旦的时候生出了一个宝宝，她的孕妇后记说，光要撑到三子开，她就要往生了。她说痛到爆炸，爆炸！ 三指就痛到爆炸。 对啊，然后她说那个阵痛的时候，实在是她觉得没有想过时间可以过这么的漫长，然后也很、嗯、又同时又很害怕时间过太快。 嗯， 因为 那个阵痛就是一阵一阵的嘛，嗯、所以就那个一段时间，就假设二十分钟，假设二十分钟过完，你就知道那个痛又要来了。嗯，所以他一方面又觉得天啊这个好漫长，一方面天啊时间不要过那么快，他觉得这是他绝对不会再生第二个。他说自然产，请你好好的把你的体力给练好，这样子。 欸，可是有人真的会着迷生小孩这件事情。欸，我有朋友，他的哥哥，他的嫂子也是生到第二胎，然后他第一胎就已经是孕吐非常严重，嗯，就是生产会有很多症状的人，然后第二胎也是从可能后期就是吐到不行，甚至那个压迫让他整个坐跟站都会变得很痛苦，嗯，更可怕的是他的痔疮非常非常的严重，嗯，然后甚至是已经严重到要去开刀看医生，然后医生就说，嗯，你先考虑自己常常泡温水，然后把它推回去，嗯嗯嗯，就是看能不能不要开刀，就自己慢慢推，所以就在那边忍，就是这样推呢。哦，但他第二胎生完，还是觉得说， 我要第三胎， 我想要再生第三胎。 认真假的？ 认真啊。 不是，可是他说他想要生第三胎，是因为他迷上了生小孩这件事吗？是他就从就是婴儿从他产到通过那个瞬间吗？ 我忘了他是在。生完第一胎还是生完第二胎，他只是生完没多久，嗯，可能就是才几天，不是那种没多久，比如说什么半年，不是那种没，嗯，是真的很快的没多久，就说嗯，我觉得我想要生下一个了。所以那你因为你根本还没有，因为那我印象中的天数是你根本还来不及体会到所谓小孩从会躺会转会爬会走，你甚至还没有经历那个过程，你就想要再生下一个。 所以他也是自然产哦， 他也是自然产，那你不就是着迷于怀孕的过程吗？wow，不然还有什么好着迷的？ 嗯，然后同样我学姐就是发了这篇 Facebook 之后，下面就有很多很多的 妈妈跳出来， 妈妈就说过不久你就会忘记这番话，你就会生第二个。 妈妈伟大， 我必须要说女人真的就是妈妈真的很伟大。 现在传封讯息给你妈爸爸， 妈妈我爱你。嗯， 全主打。 从前前前世开始，我就在寻觅你的名字。你的名字就是 Red Wix。觉醒，解放，自由，全新的 Red Wix。冠军 Red Wix 全新专辑《人间开花》DVD 特别收录，新海诚执导，《你的名字》电影主题曲 ，Sparkle 音乐录影带，环球。 We love music. 休息一下，听广告啦。 万能的天神啊，请赐给我头发吧！ 遗传的事我帮不上忙， 那我该找谁？ 找魔法布屋，他们的科技假发能还你应有的发量。 假发会被看穿吧？ 放心，就像自己的头发，洗头游泳也没问题。魔法布屋，0800-067-167。 用爱串起每个平凡的当下，唱成一首名为《永恒》的歌。 总以为快乐会在海角天涯， 邰正宵全新创作专辑《爱在当下》，暖心再推荐同名主打《爱在当下》，喜出娱乐。 大家好，我们是 Night Keepers 守夜人乐团。 你这个配音员必须要再好好的磨一磨。 你现在是要故意在你明明知道天伦老师可能在开车的路上在听？ 天伦老师还没到家吗？ 开到汐止蛮远的吧。 你让天伦老师知道你的能力不停的在往前进。我们要让刚刚那个广告业主知道为什么那个魔法部的广告没有找欧马克配音呢？他可以给你各式各样的角色设定性格，他都可以给你。 好了好了好了好了，接下来我们要进行守夜人一周活动喽。守夜人的一周活动，今天我们换歌了。好，前几天呢都听的是爱丽丝晚安，今天换歌。请问你知道这一首歌的歌名吗？如果知道的话，守夜人要送你晚安面膜一罐哦。0223639955 0223639955。 既然你想颠倒世界，不如顺便给他多一些。一个人少一天，一个人多整年，带上这些时间，收不所有失去的全。 须等待才明白。 守夜人呢正在征求在寻找爱丽丝跟史蒂芬，爱丽丝呢因为爱丽丝晚安嘛，史蒂芬就是因为这一首歌，然后他们在这个礼拜六开始呢要做一个永夜岛的专辑巡回咯。礼拜六呢在台中的 Foro Cafe 晚上的8点钟，下周13号星期五台北海边的卡夫卡晚上的8点钟，以及星期六在高雄的 In Our Time。 同时呢，如果你的 Facebook 个人档案你的名字就叫做 Alice 或是 Steven 或是爱丽丝或是史蒂芬的话，你只要现场打卡，你就可以免费入场听守夜人的永夜岛。继续考试， 飞碟随堂考。 嘿、hey, 今天要考试的齁，就是请问你啊，曾经在我要当歌手这个节目当中勇夺冠军 No.1 的木工歌手他叫什么名字呢？如果你知道的话打电话给我们 022-363-9955 022-363-9955， 答对的人可以得到精美的手工的木质的珠宝盒一个哦。 你这家伙怕孤单又渴望自由，难道皱纹还没提醒你快没有机会回头？有没有搞错，有了梦还想以后再说，难道白发还没警告你剩下的时间不多？其实错过是懦弱，你常抱怨一无所有，已拥有的没勇气占有，所以从没有真正拥有，搞不懂世故只是念旧，怪岁月偷偷摸摸，几番复复沉沉之后，你只剩一张嘴啰嗦。你这家伙在爱里永远不成熟，虚度了人来人往过后，是善终还是一场噩梦？不必担心我，你常常这么说，逆来顺受当作享受，闯了祸就自作自受。人生一场游戏一场梦，幼稚的伤痛世故的看透，麻醉自己忍痛挥霍，梦醒后还能有什么搞头？人生一些钻石一堆锈，你扛下了多少罪过，欠下的债利息是愁，岁月会连本带利催收。 别让失眠偷走你的梦，苦头甜头都上心头，留恋了失败了咬牙就过，这不就是生活，这家伙你何时才能懂，正在乎的是什么，别对自己沉默，别对未来冷漠，白了头别冷了念头。 答案是谁呢？他叫做什么名字呢？这一位有木工歌手之称的人，刚刚听到这首歌曲是你，这家伙。0223639955，你用这个眼睛看着我是告诉我。 这么暗你也看得到我的眼神。 当然。因为你是星空中最闪亮的。 好了，进广告了。 可心。华人女单广播女神吴玛丽，不要 进广告了。 健歌金曲， 我可以一直在你身边陪伴你吗？ It's you, it's you。 如果不是早已决定，怎么在人群相遇？ 嗨，我是田雅霍。 It's You 这首歌的歌词讲的是一种命中注定的爱情，你相信一见钟情吗？在茫茫人海中一眼就可以看到命定的那个人，因为有些人早在上辈子就已经决定了这辈子的相遇。 我会不会是那在你身边相配的谁，得让你爱上了才知道我。 It's You 这首歌对我来说代表着独一无二的每个你，我是田雅霍，因为有你们才会有我。 休息一下，听广告啦。 林小姐家长 普林斯顿居然敢开放家长一起上课，我就去看看他们到底是怎么教的。 原来啊，他们是在教孩子如何跟课文互动，真正的去理解，就像跟课本变成了很熟的朋友，想忘也忘不掉，成绩当然就进步咯。 读书有方法，一个寒假就开窍，普林斯顿寒假超强记忆训练营，北中南免费试听，请拨02-2768-5887 2768-5887。 Princeton The Memory Experts， 想要到更美的地方。 孙盛熙情歌态度双主打，微笑带过， 我说过 是他不配，态度决定爱情的方向。 Between 孙盛熙。 我们是 NPE 自由引力。 心里有事睡不着， 明天考试很紧张。 Come on, come on！ 青春期五四三， 每晚听你聊聊青春期的这些。 我是三。 今天要聊什么呢？ 今天要不要来想一想？鸡年有什么吉祥话可以说呢？ 认真， 我今天一个都想不出来。 鸡年的吉祥话哦， 嗯，祝我只有想到一个，祝你鸡灵过人。 哦， 鸡灵过人算吗？ 就是同音字这样子。鸡年吉祥话哦， 光宇哥在外面不 是 写了一个， 接下来是鸡年嘛，对不对？ 对啊，对对啊，光宇哥在外面写了一个四个字的什么鸡？ 什么鸡？ 吉祥如意吗？ 吉祥如意可以， 吉祥如意是 也这种路线也可以的吗？就是你吉祥如意 哦， 就是那个权限要开到这么大，是不是？ 因为鸡的是不是都不太好的、啊？ 鸡 犬不宁，鸡飞狗跳，鸡同 鸭 讲，好像都不是太好的、欸，怎么会这样、啊？ 就是鸡，我觉得蛮难，但我觉得什么吉祥如意，我觉得有点有趣。 吉祥如意有点有趣哦， 就是你也可以发挥你的创意，也许是刚刚有点撇音的感觉。我们率先最早，我们不要到很逼近的时候才来想。 好，通关密语，今天晚上打电话进来0223639955，通关密语给我们一句鸡的吉祥话。今年在过年期间，我会看到华人女单广播界女神出现在电视上面吗？ 为什么？ 就是你会去参加那些什么什么过年特别节目录影吗？ 怎么可能？ 啊，不会哦。 当然不会。 啊。 甜点说鸡鸡如令令，我不知道你要表达什么。 鸡鸡如，收腰啊。 而且刚刚讲机灵过人， 嗯， 觉得好像勉强可以擦边， 嗯， 但是 David 把字打出来，你亲眼看到那四个字“机灵过人”之后，你又觉得这句话不太吉祥。 因为“机”这个字是不是看起来跟对？怎么会这样？ 念起来还行，看到又不行。哇，这很难，你要讲得漂亮不容易。 为什么鸡的那个动物形象在中国人当中这么差、啊？为什么 没 有什么 鸡吉 祥话？没 有嘛，鸡蛮福气的不是吗？鸡还会下蛋呢。 对，鸡会下蛋，然后鸡又会拱鸡蹄、小尿尿，又是感觉很勤劳早起， 嗯， 又会抓蛇， 嗯。 可是为什么没有它的吉祥话？ 搞不好有，只是我们太无知了。 请教育两位无知的主持人。对，如果讲抓紧机会，然后把那中间那个鸡换成的那个鸡，看起来真是很怪，怎么说怎么怪。 新的一年都可以抓紧机会， 感觉那个鸡就是会死掉。 你说抓太 对啊，抓紧机会。0223639955，0223639955，今天、最近、昨天、明天、未来。有什么事想跟大家分享一下？有什么问题？有什么疑难杂症？想要请大家帮你解惑一下，都欢迎打电话给我们。青春期543，在青春点点点飞碟电台 FM92.1。 好，0223639955，青春点点点，欢迎光临。 你好，马克玛丽。 嗨嗨， 我是金座， 你是鸡座。 嘿， 鸡座。哦，这样擦边球可以擦到连金都可以哦。那这样就多了，金的话就会多了。 我道歉，金座怎么了吗？ 那你们今天不是说要讲跟鸡有关的吉祥话吗？ 吉祥话，Yes。 但是我想不到有跟鸡有关的吉祥话，但我昨天看到跟鸡有关的笑话。 请说。 超荒谬。 不是黄色笑话，就是因为我昨天就在网络上看到一篇文章，就是各种被记过记警告的原因，然后其中有一个我就觉得很北气，就有一个同学，有一个学同学上课学鸡叫，然后被记警告一只。 这不就是以前的我吗？ 啊，是吗？ 然后呢？ 然后还有其他很多例子都蛮北七的啊。那这个上课学鸡就是跟鸡有关的。 什么？ 我以为是抓同学小鸡鸡之类的。 上课完讲完了， 他还有其他被记过记警告的很瞎的理由啊？你们想知道吗？ 这应该算是笑话吗？这是一个轻松有趣的趣闻啦，这样子。 对啊。对啊，我就觉得还蛮妙的。还有什么其他很妙？比如说什么上课吃高丽菜啊，然后被记警告啊，然后那个吃高丽菜的学生就不高兴，就骂老师秃头啊，又被记警告啊什么的。还有拿死掉的麻雀吓同学，是被记警告。 哎、欸，你真的是屁孩，你很热哎、 欸！我笑一个不行。 我真的觉得，就是台湾学生就是很苦闷，就这些小 你说这些事情就可以快乐成这个样子。 不是，就是这些事情就会被记警告 啊、 ！No big deal 嘛 ，Come on！ 应该说他们是闷到，就是为什么 有点幽默感，好不好？学校。 我想说如果只是上课玩鸡鸡的话，被记警告，觉得还能算是在想象范围内。那为什么要上课要吃高丽菜？ 嗯，好，感谢你，感谢你的分享，金左。 还有其他的哎、欸， 还有其他，你要全部讲一遍是不是？ 因为他这个是精选的最好笑的，想说跟你们分享。 我听听。 好啊，还有什么？英文查字典比赛没有带字典也要被记警告啊！ 好烂哦！ 老师在课堂上讲上课就底下的学生狂笑，也被记小过，小过哎、欸！小过 不是 太夸张了， 真的蛮伤， 笑也不行， 蛮伤人的哦。 我笑也不行。 同学，你看这边这个算是哦，欧同学，欧同学，欧同学。欧同学，你安静。欧同学， 干嘛？ 专心上课。二家哪里好笑？好笑在哪？ 没有啊。 马克同学，马克同学，那这样笑下去，你会被记小过哎、欸。 真太可怜，我觉得台湾学生太可怜。 对 吧，还有什么升旗的时候唱国歌严重脱拍扰乱全校秩序警告。哎、欸、唱国歌是要怎么脱拍、 啊、三名注意，你要当脱拍那个、 哦、没有，对对，好，刚好到这一句，刚好到呜 呜左走，国歌怎么唱？老师你看他啦， 老师不好意思，因为我不想唱党这个字。还有呢， 还有，就还有这个是我觉得应该是全部最扯的，就是有一个主任他就去网咖跟学生一起打电动吧，就有一个学生他就在网咖开分身杀主任。 主任更小灯小气，那还当开分身啊，作弊，在网咖游戏里面作弊的人在学校也会作弊，长大以后也会作弊，人生就是失败，我现在给你记个小过，给你警告，不可以这样做。 主任超玻璃， 真的吗？ 对啊，这是真的啊，因为他都有把那个被，就是那种因为他那个网页上显示，就是要么就是被记警告小过的纸啊，就那种 A4 的纸张啊，不然就是网路上直接截图下来的啊。 嗯， 就都还蛮白痴，尤其是像刚刚那个什么吃高丽菜跟骂老师秃头那个，真的就是有那个当事人的学弟出来认，他说他是他学长。 骂老师秃头是蛮过分的 耶，好笑。可是有时候他。可是有时候真的是不小心的，因为私底下，私底下， 我觉得你私底下讲顺了， 讲顺了。 哎，秃头，你不能，不， 比如说假设你姓吴，嗯，然后我们私底下就会叫这个老师叫吴秃，然后都会讲， 欧马克，你起来解答这题。 然后比如说什么什么老师走过去，然后通常我们说老师好，老师好，然后可能远远就说，哎，吴秃来，吴秃老师，吴秃来，有时候就是会讲习惯，没有办法啊。 哎。 然后还有什么无故接近校园的死鱼什么的，或是玩死鸡什么的，也被 校园为什么有死鱼跟死鸡啊？ 啊，可能有水池吧，然后就会有鱼啊 什么的。 的 他们有板豆的那个食材。 还有什么随意穿越马路，怎么那么倒霉啊？在外面随意穿越马路，穿越马路被老师看到也是记警告一只。 嗯、 那就是这些了吧？真的都超夸张的。 好。 好，就是这些了。 感谢你，金左。 网络上还蛮多的，在 D 卡吧。如果你们有兴趣的话，需要 哎，可是 D 卡有很多那个、欸，就是假文、欸， 可信度很低。 对呀、啊，很多就是想要当网络写手，想要一炮红，想要自己的文章被分享出去的人，会杜撰一些很奇妙的情节。 我、嗯、还是蛮多的，不过我看他这个好像蛮不假的、欸，还是要不要我传网页给你们看啊？ 不用 ，OK， 我已经吸收完毕，谢谢你，谢谢你，金总，谢谢你。 有校友， 你现在有校友推吗？ 有校友分享， 啊、有校友推， 有校友打。 好， 再见。 好啦，那就这样，谢谢， 拜 拜， 拜拜。 哦，鸡年的时候，大家是不是都会说什么金鸡独立啊，还是什么之类的？ 而金鸡独立是一个什么样的祝福啊？ 祝福你这一年很独立啊！就如果你赚很多钱的话啊，可以独立啊，好棒啊，好棒啊！哈哈，哎呀，赶快跑啊！哎呀，夹的夹的。 我们的鸡年吉祥话目前出现了占居第一位的 上半场第一名，我要颁给严全佑先生，他的鸡年吉祥话是祝大家鸡少化痰。 健歌金曲 女神新定义 Boxing 告诉你，金曲奖最佳新人全力再出击， 又不了帅哥吹着口罩招呼你， 妖艳又性感的美女像钉在树上的蜥蜴，伸展台也没人可以把你取代，很难看清心里称呼你是天才， 我的眼光是习惯别人不太一样，喜欢你的野心，你的世界里的形容我很乐意，像飞鼠变身猪让你蛊惑，也可以把我真心吸引，吸钉在树上只因没人能取代，我不介意到你的房间这个病啊耶，但我得先问问我的友人男友，小心你反而变成了我的猎物啊。 你的马车超酷，像那飞上山谷的飞鼠，你那勾人的眼神我鼻子看到上头的猎人，你那身上的香味像我奶奶吃的槟榔耶， 全新创作专辑首播神秘主打《葫芦马》，范晓萱跨刀合作，音乐再进化。 休息一下，听广告啦。 记忆中团圆饭的滋味是什么？在我们生活周遭，有一群朋友，没了家人，没了依靠。邀您一起帮助植物人双轨服务暨第27届韩氏吃饱30尾牙，让韩氏皆有独居长辈、清寒单亲妈妈享有一顿温暖的团圆饭。爱心专线02-2397-0101，2397-0101。 我是劳尔梁心怡，花了些时间寻找新方向。这次的新歌 Where Do We Go 是融合嘻哈节奏及乡村吉他的空灵电子曲风，但以上也只是漂亮的装饰，其实我想说的是我们都熟悉的故事，成长中的迷惘，勇敢尝试也没关系。 Hello 大家好，我是车子车志力。 空中的梦想家就爱点你 UFO， 所以吉祥话也可以说积少成多咯， 也可以啊，祝你业绩长红 哦，成绩的绩也可以， 嗯， 但业绩长红就不是一个成语啊， 嗯， 它就只是一个四个字的， 然后可能是因为积少化痰，然后引出了其他鸡脆大个味爱味，蛮会联想的， 鸡脆大个没改味， 掌握先机， 嗯， 业绩长红。 但同样的，掌握先机，你把它换成真的那个鸡，看起来也很怪。 日理万机， 好像只能送给养鸡场主人呢。 祝你鹤立鸡群， 鹤立鸡群可以， 鹤立鸡群可以吗？ 你鹤立 鸡，鹤立鸡群是一个纯正面的成语吗？ 鹤立鸡群是啊。是啊， 嗯， 是纯正面的啊。 闻鸡起舞， 祝你闻鸡，新的一年闻鸡起舞，就是你早起这样，你努力，你很棒。 有人说，就祝你钱财堆积如山。 嗯， 在新的一年，你可以动足先机， 动足先机， 可以吗？ 可以，很棒。你们都好棒， 古巨基只是来乱的。 你们都好棒。这个小时最后呢，要为你送唱这首歌曲，来自于菲尔叔叔 Phil Collins 的 Against All Odds。 下个小时青春点点继续继续等待着你的电话，02-2363-9955，02-2363-9955。 Walk away from me when all I can do is watch you leave.

那个你们刚刚说那个关于鸡的成语，我一个都想不出来。 没关系啦。 那你今天要跟我们说什么？ 哎，对，你们是在蝴蝶刀吗？ 蝴蝶刀啊？ 对。 大概知道吧。干嘛？你笑什么？ 好随便。 不是啊，就这 大概 知道， 大 概知道吧？ 可能吧。 干嘛？这个回答很青春啊，你不觉得吗？ 大概知道，哎， 大概知道怎么样？ 嗯嗯。 然后，因为我最近被禁打电动，所以我最近都在练那个。 你最近都在练蝴蝶刀哦？ 对啊。 那你刚刚前一句是说你最近都在打电动？ 哎，没有，是都没办法打电动。 哦，你没办 法 打 电动， 在练习 蝴 蝶刀。 对。 那蝴蝶刀是一种趣味竞赛吗？ 不是吧？ 你要怎么练习？你练习以后要表演给谁看？ 因为他有那种，他有真刀，还有练习刀。我是买练习刀。 嗯。 然后，因为反正班上也有些人会练，然后我就跟他们，就是问他们，然后反正大家就一起观摩这样。 所以这是一个记那个什么玩那个球什么顶来顶去那个叫什么？那个好难记哦。那个 日本的那个叫做。被你弄我也忘 了，好难哦。 日本那个叫做一个球一个棒子，那个叫做 对，那个叫什么啊？ 剑玉 哦，剑玉，继剑玉之后，现在最新流行是蝴蝶刀哦。 哦，应该是我的朋友圈里面， 蝴蝶刀是不是就把它甩出来，又甩回去，又甩出来，又甩回去，甩出来又甩回去？ 嗯，你们可以上网打上 YouTube 打蝴蝶刀的。那个就三个字，基本上它里面有很多花式的东西，其实很难。 还有花式哦？ 有啊，你们比如说你们打蝴蝶刀空格 Y2K，Y2K 是什么？ 就是它，你们有没有转过笔？ 转笔？ 对， 有哦。 就是它就是用刀去绕大拇指绕一圈，然后就是因为它是开刀，它绕一圈，然后把刀开起来。 那如果不小心刀掀开，那我的拇指是不是就掉了？ 不会，因为它基本上蝴蝶刀不是有两片吗？ 嘿， 然后它有一边是危险握把，一边是安全握把。安全握把，它因为打到你都是刀背，所以你不会受伤，除非你不小心抓错。 嗯，对啊，那如果我抓错了呢？ 就我同学就整个就皮就爆开，然后喷一堆血。 那玩这个真的快乐吗？ 练习刀还蛮快乐的，可是真刀我到现在还是不太敢玩。 哦，好，谢谢你齐飞将军，我今天感觉我又年轻了5岁。 OK， 好， 再见。 Okay. 好，拜拜， 拜拜。 笔记：年轻人玩蝴蝶刀，但其实只有他而已。 可是我印象中蝴蝶刀就是一直甩出来，然后转，然后甩。 对啊，对啊，对啊，对啊，对啊，可能真的有各式各样的甩吧，可以转手指、转手腕、转头。 你说就像旗队在玩那些刀， 或是就是转笔，有各式各样的转笔法啊。嗯、像硬币，你可以怎么通过各个手指，然后就是从上面正的、反的这样子、 嗯、 弹上去，有的没有的。嗨，你好。 那蝴蝶刀，那弹簧刀是什么？ 嗯， 你知道弹簧刀吗？嗯， 大概知道吧。 新年快乐！ 新年快乐！ 嗨，你好。 我要讲通关秘语， 请说。 机警过人， 机 警 过 人， 可以吗？ 可以，可以，可以，可以。 嗯、好，谢谢， 谢谢，再见， 拜 拜。 拜 拜。 Yeah. is oh oh. Swimming in the crowd, we winning in the lotto, we dipping in the pot of blue flow. So getting so good, it's dripping. I don't would get a ride in that engine that could go. Batman robbing it, bang bang cocking it. Queen Nikki dominant, prominent. It's me, Jesse and Ari. If they test me, they sorry. Riders up like a Harley, then pull off in this Ferrari. If he hanging, we banging. Phone ringing, he slanging. It ain't karaoke night, but get the mic 'cause I'm singing. G to the A, to the N to the G. To the B to the A, to the N to the G. To the hey. 1:08，说到了蝴蝶刀、弹簧刀，你可以举出多少刀？ 啊，有小刀，有带刀。 你现在想人名哦？ 嗯，哦，你说要真的刀，不是刀 是真的刀， 不是有刀几个就好。菜刀、刨刀。 刨刀是什么？ 刨东西的那个刨刀啊。 我第一个想到是开山刀跟西瓜刀，我怎么这么暴力啊？ 你好凶哦！ 我是山鸡吗？ 明明就没看过那些电影，你说什么？ 指甲刀， 瑞士刀， 倚天屠龙剑，哎，没有刀， 那个没有刀， 倚天屠龙剑。里面有另外一首倚天剑跟屠龙刀， 西餐刀， 利来温刀。哦耶哦耶哦耶哦耶， 面包刀，抹刀， 抹刀又是什么刀？ 抹刀就 是抹面包的刀啊。是这样， 抹刀也可以当那个蛋糕，你也把那个上面奶油弄平的抹刀， 就是强强会用的那个，他要做那个镜面蛋糕所用的， 做的奶油蛋糕他都要把它抹平。 果酱刀，什么刀？那你其实所有的食物后面加个刀，是不是都可以？ 怎么可能有柳橙刀吗？有草莓刀吗？ 水果刀啊？ 那你不是又不是什么食物，不就可以？ 不是类别嘛？ 开刀 啊！哦，开刀、哦。嗯，大家希望身体都健康，不要开刀啊！0223639955，嗨，你好啊！ 嗨，玛格玛丽， 嘿、hey ， 你是 毛小孩， 嗨、hey、嗨、hey ， 我要来讲就是 小刀， 没有，我要来讲那个 小李飞刀， 我要来讲礼拜二，我礼拜二访问了银红，终于访到了 银刀，对，哎，怎样？ 就是我访问了殷红啊， 嗯， 结果嘞，为什么你现在听起来这么低档啊？ 没有啊，没有很低档，就还蛮开心、啊。 他就是恢复了平静的猫小孩， 哦、 对， 哦，哦，那结果访问 龙头刀， 结果然后嘞，龙头刀是什么？ 洪金宝唱的折耳烛，是洪金宝吗？ 洪什么？龙什么？ 我刚说什么？龙头 刀，龙头 刀有这首歌， 他们唱的、哦。 嗯， 哦，好，哎，不好意思，请继续啊。哦、 好啊，就是我觉得他很好聊。 嗯哼。 然后，可是我就是我那时候访问的时候，我就超级紧张，而且我那而且我那时候讲话，就是我学姐在旁边，然后他那时候就是。我在问他问题的时候，我学姐就一直觉得说你为什么就是赘字这么多，然后又这么一直结巴，然后我就觉得超尴尬。然后后来回去听，就是录好节目之后，我就觉得超级丢脸。 对啊，那个学姐换回原本搭配的学姐了吗？ 对啊，换回原本搭配的学姐。 哦。 对啊，然后我就想说，天哪，我到底在干嘛？就是问问题也没有，就是罪字超级多，然后就是还是解答。 但英雄还是很开心都回答你啊，人又 nice， 那不是很棒？ 对啊，而且他那时候，因为英雄他就是比较高一点，然后我跟他就是会有那个视觉落差，然后我就要微微就是坐在他旁边的时候，我就会对着他眼睛，我就会很紧张，就是因为他回答我的问题的时候，我们都会就是一直眼对眼，然后他就会讲，然后我就超级紧张的。 不要这样一直盯着人家看，我会爱上你的。 超级紧张，然后很热， 好热哦，全身都发烫。 你摸你摸， 英雄，你看我身体都发烫了，英雄， 你们很烦，就是 好少女的娇羞的那一种，你们很烦呢、欸。 今天好青春哦，我又学到了蝴蝶刀，然后听到少女的青春， 哪有、啊？对啊，而且就还给他签名，就是买了专辑给他签名，就很开心，然后 快乐， 算是达到我的目标了吧。 嗯， 对啊，就之前有列一个目标，说想要请哪些音乐人来聊天，然后就是有可以 check 一下，就可以打勾了。 冰刀， 很棒哦。嗯、 对啊，好啦，谢谢你们。 谢谢，你是听起来有点不耐烦。 没有，那我不耐烦啊。 嗯， 那我不耐烦。 嗯，谢谢你们哦。嗯，好，再见哦。好，猫小孩，再见， 拜拜， 拜拜。 红心控汗有苦，饮食滋味若情痴，独造云观未成事，夜朗食谱莫道迟，李瑶品尝真滋味，垂涎多钱半山缺，跟着我的龙头套，身在六间草，三只海味要做好，火候很重要，跟着我的龙头套，顿顿味会少，越简单越高技巧，技术要扎牢。 这首歌这么呛，怎么我以前没有发现呢、啊？ 可以倒带一次刚刚那一段吗？没，等一下，到底在 谁？谁谁啊？你搞错，这 太弱。 我爱你，胡彦斌。这首歌啊，如果你去 KTV 点，你唱的完，我随便你。 哎、欸，你真的要随便人家吗？ 不是，这个后面重复太多次了吧？ 得 太多次了。这首歌太强了。 休息一下，听广告啦。 普林斯顿寒假超强记忆训练营，读书有方法，一个寒假就开窍。台北、桃园、新竹、台中、台南、高雄，免费试听请拨02-2768-5887 2768-5887。 Princeton, the memory experts， 以经典演奏曲《爆米香的滋味》风靡乐坛，旅美大提琴家郭前哲，暌违14年重量级作品《Evening Star》。 一张记录生命历程的经典之作，17首生命中最具纪念性的古典乐曲， 丑刀。 郭前哲 Evening Star 蜂巢音乐与你一起听见最宁静而暖心的陪伴。 大家好，我是 Vanessa 吴建豪。 龙头刀歌手来啦，龙头刀与洪金宝，不对不对，吴建豪与洪金宝。今天都没有人打电话进来，那我们就继续龙头刀吃到饱哦。 还来， 我们不是今天就全部就是龙头刀到底吗？刮胡刀， 嘿，有水刀吗？ 水刀是什么东西？ 为什么就我印象中有这个名词？在哪看过？我查一下。真的有水刀哎、欸！ 水刀是要冲啥的？水刀是要干嘛的？ 水刀切割机可以用高压泵浦把水柱喷射到物体上进行切割。 水刀切割机， 就那个水加压，它其实就像刀一样，它可以切割。水刀， 好厉害哦！ 我这一刀比八刀，比八刀。 修眉刀， 修眉刀这也算？ 为什么不算？为什么不算？屠龙刀都能算了，修眉刀不能算？哎、欸，这奇怪。 是不是有人想要阻止龙头刀的播放？ 他打电话进来。 谁数？谁数？哎，这首歌很适合接火锅爽哎！ 又三秀，三秀到底什么、啊？同心一点下夜市，烹饪正炒备好时，火候清控汗油苦，饮食滋味若勤吃，炉灶余光未沉睡，月老食谱莫到迟，李瑶品尝真滋味。杀 猪刀， 谁嫌猪前带三只？杀鸡焉用牛刀？奶油刀， 奶油刀，我刚刚不是讲没有讲过吗？ 没有，你是抹奶油的抹刀。 还有面包刀，我没有讲面包刀、 啊。有啊，要来了，要来了。仔细听，仔细听，空耳段落。 他刚说阿里卡多， 是阿里卡多没错，但后面 流氓黑，流氓，流氓。 No man 谁？到底在说什么呀？ 岁月这把刀。 如果连岁月这把刀都出来，那我不知道这个游戏要怎么进行了。我可以说思念如刀吗？ 不是，歌库里面也有啊。 哎，跟着我的龙头刀，哎，跟着我的龙头刀，哎，跟着我的 好了， 我没了没有， 两遍极限， 02236，你说这首歌、哦、 嗯， 不能放第三遍了， 不要，拜托， 02236399555，嗨。 嗨，你好。 你好。 嗨，好久不见。 你是？ 来来啊。 嗨，来来。 对啊，我还阻止你们刀的游戏。 你有什么刀？ 没有，他是阻止我们 刀 的游戏。 哦，阻止 刀 的游戏哦。 对啊。 那你要说什么？ 没有，我只要分享我昨天的，就是一件事，还蛮白痴的。 嗯。 就是我昨天去买晚餐之前，想说去买个小点心。 嗯，为什么？ 就很想，突然很想吃炸的麻吉。 炸麻吉，你要在吃饭前吃炸麻吉？ 对。 那这样饭是不是就应该要买少一点？ 真的会买少一点。 真的有买少一点吗？ 有啦。 哦，好，请继续。 然后 就是我就叫完炸娃机，然后就去买我晚餐，然后顺便上厕所，然后就买完晚餐。 在哪里上厕所？ 在店家吗？就哎、欸，老板，一个虾仁蛋炒饭外带啊，那个厕所借我一下。 7-Eleven 啊。 哦，为什么现在上厕所啊？ 因为突然想上厕所啊， okay. 然后离宿舍还有一段距离， 嗯哼， 然后我就去买完晚餐之后，我就回家了。我忘记去拿炸麻鸡了。 哦哦， 那你就再走去拿炸麻鸡啊。 可是我想起来的时候是今天的事了。 那你觉得炸麻鸡会有人吃掉吗？ 我不知道，我一直在思考他到底后来会怎么处理。 除非他遇到了我，不然的话应该是不会被吃掉的。 就是这样，对啊。 好，谢谢你的分享。 不会。 赖赖刀，再见。 拜拜。 再见，马克刀。 再见。 I'm in love with you. This ain't the honeymoon. Past the infatuation phase. 剪刀， 嘿，这么简单居然没有讲。Seems like we argue every day. 美工刀， 嘿，笔刀， 手刀。 And though love sometimes hurts, I still put you first, and we'll make this thing work. But I think we should take it slow. We're just ordinary people. We don't know which way to go. 0223639955 Hello. Hello, 马克玛丽，你们好。 你好。 你好，我刚刚想到一个世界上什么的刀最长。 什么刀最长哦？ 嗯，是 最长的刀。 最长的刀。 我提供一个，那天我朋友问了之后，他有提供一个，唠刀。不是唠刀。正确答案不是唠刀。 哦，不是啊。 正确答案是，对，很冷，可是有效点。 哦，正确答案不是唠刀哦。 啊，不是唠刀。 最长的刀。 很冷门。 很冷门。 啊，不，应该不是很冷门，是很冷，冷笑话。 讲出来以后很冷， 很冷，大概1.3秒之后才可以反应过来。 跟唠刀是一样那个刀吗？ 啊，不一样，是真的刀，真的刀 。 真的刀。啊，对啊，我好喜欢你们节目哦。 谢谢， 你 是谁啊？ 这么多欢乐。我是三重的橘子。 橘子哦，我放弃。 好，放弃。好，屠龙刀。 为什么？ 搞秃龙？ 为什么秃龙？不好意思，冷掉了。谢谢你们，谢谢。 拜拜 拜 拜拜。 快乐哎、欸，快乐，橘子好快乐哦。但唠刀很长，我觉得蛮酷的啊。 唠刀也合理， 合理合理、嗯。武士刀。John Legend, Ordinary People, 每一天每一个平凡的人，在每一个平凡的一天，青春点点都会在这里陪伴着大家度过平凡的人平凡的天。你好， 喂，我是宝刀， 宝刀未老的 啊，宝刀哎、欸， 宝、啊， 好夸张、哦， 马上崩溃了，嗨， 阿宝你好。 好啊，我今天我刚刚想超久那个什么鸡年吉祥话，但我真的想不到，所以我决定要来分享。我今天跟我的好朋友在聊天， 嗯， 然后就讲到我们都是很废的天兵女友， 嗯， 然后就想到了我觉得最好笑就是我自己做过的很多天兵的事情其中一个， 嗯， 然后我来分享， 嗯， 就是啊，以前上大学的时候，男朋友都会来接我啊，然后习惯性就是到了，然后就哦嗨你好，然后早安，然后安全帽就递过来，对不对？那是不是要戴上安全帽，然后就出发到学校？ 嗯， 然后在路上就会聊天啊，怎样怎样的啊，大概15分钟的车程吧，很快。然后到学校以后，男朋友车停下来，把那个车停好，然后自己的安全帽拿下以后，就转头把手伸给我，叫我把我安全帽给他，要锁。然后一摸我的头，发现我没有戴安全帽。 哈？ 我把安全帽，可能他递给我的时候，我不知道一个晃神， 就把他趴下一个， 把安全帽就可能放在我家外面的一个摩托车上之类的。 哦。 我就觉得这是我做过很经典的事情之一，然后我到现在都会觉得我到底怎么了，怎么会发生这种事， 好恍神哦。 对，然后我男朋友就很愤怒，就觉得你搞什么，就是如果路上还好是没警察，不然就会吃罚单呢，在干嘛。然后而且我头发又很长， 嗯， 还绑起来，我完全没有就是发现任何不妥在半路上。 嗯， 然后我觉得当下，对啊，我当下就是在回想那个路程中路人是怎么看我的，因为在台北没有戴安全帽骑在街上的人 真 的非常不可思议。 嗯， 对，然后我就想起了这件往事，觉得我真的好好笑哦。 好好笑，阿宝。 马克什么时候教我骑脚踏车？ 阿 男生早就忘记他的约定了。 我没有忘记啊， 应该说说而已的啦，男生都是这样啦。 哎呦，这是激将法吗？ 激将法， 对，激将法。好，所以你们有做过什么很天兵，觉得说天哪，我到底脑袋哪个零件坏掉了才会这样子的事情吗？ 我很常丢东忘西的啊，电台四处都是到处我的足迹。 我觉得丢东忘西还算是，比如说每个人都会做，可是我觉得像我刚刚那种就是很厉害。 嗯， 就可能到80岁想要想当年我还是那个年轻的时候做过这种事。 吴玛丽，你还在想刀吗？ 没有在想我有做过什么天兵的事啊。 哦，嗯，吴玛丽应该很少吧？吴玛丽这么丁丁， 感觉玛丽比较谨慎。 哎，丁丁称赞你，哎，你是夸不得是不是？一点点称赞都不想接受啊！ 丁丁很不像你会讲的话，哎，丁丁你跟谁学的？ 什么是丁丁？ 丁丁， 丁丁台语吗？ 哎，对。 哦， 那你不想知道为什么？不，你不想知道丁丁是什么？ 啊？丁丁，听起来你说我吗？ 哎，完全 吗？ 对啊。 哦，我刚刚有点发呆， 在发呆。 他注意力不集中啊， 所以就表示是他完全没有兴趣的话题，他完全不想 听。因为我听网台语，然后我刚刚就觉得可能是你们俩在互相就是聊天，那个什么丁丁丁丁的， 没有在问你，宝刀。 哦，我猜大概是很精明吗？还是什么意思？ 可能吧，丁丁我有点难解释。 嗯， 敢跳的感觉吗？ 哦，不是，敢跳有点奸诈。 嗯， 但丁丁是蛮按部就班，然后蛮按部就班，然后还怎么讲啊？神经发条都有上紧。 嗯， 这样子。 台语好厉害，为什么这两个字可以代表这么一大串意思啊？ 丁丁、 而且丁丁完全不知道怎么打、欸。 要怎么样打丁 丁？丁 丁，嗯，就是丁丁哎， 而且这个词一定是离我太远，所以我完全没有听过。就是这个 要蛮会台语的人才会讲丁丁、欸。 就是我啊，我就搞讲的呢。 那你们知道手抄吗？ 手抄一下。 手抄。 手抄。 对。 手抄一下。 原住民词。手抄就是我男朋友他们家是开那个面店的，然后我是一直觉得说哇，我又学到一个新台语的词了。 嗯。 就是、他们家常常在讲说手抄了，手抄了，然后我就跟我的台语语会朋友们说，你知道我学到一个新的词“手抄”，然后没有人听得懂。 那“手抄”是什么？ 是忙不过来，好像就是生意好到就是没有办法了，就是分身乏术。手抄，手抄，你快来帮忙！ 原因是什么啊？哪个手，哪个抄啊？ 就手抄，这个我还讲的蛮标准的。 哦，基本就手抄，你买来乱 的 呢。 我在想说，难道这是开店的人家里才会出现的词吗？就是我柜台的人也都没有。 手抄， 我是完全目前为止没听过。 玛丽很会讲台语的，对不对？ 我妈是会讲，可是我也没听过她讲手抄，哎， 手抄， 就是这个词，手抄，就是我。会台语的朋友都不知道，可是我男朋友他们家的也是就是讲台语之类，然后他们就是都觉得说手套就手套啊，怎么会不知道呢？这样， 嗯， 手套，又学到一个新知了，耶，叮叮，然后教你们手套。 手套这件事情我还不确定有没有学到，我要代查 去求证，去求证， 求证，对， 真的有问家里开店的或是做生意的， 欸，有人说手套是餐饮业用法，欸， 哦， 真的吗？真的吗？餐饮业才会用吗？ 所以我如果不是在餐饮业，我是一个会计师，我不能说我现在手套吗？ 盲头不行， 诶， 欸，因为我也不知道，我不会讲台语，所以我不知道手套这两个字。 没搭， 嗯， 对啊， 谢谢你，宝刀。 拜拜， 拜拜。 你期待我给你什么？为什么？要怎么才能让你快乐而没有负担？于是我选择显得像普通人一般，有料却简单，人人买得起的孔雀饼干。我喜欢认真而不要太严肃，我为主观让大家都接受的程度，不用讲得太深，想象空间却自然延伸。我讲得太真，你太能太说，真的。也许你说我普普通通，太软的 flow 没法上阵虎虎生风，但是轻飘飘的才能升空。我静悄悄的，不想太唠叨，会让你乱糟糟呢。我招了，从我脑海捞的想法不特别，但最重要是感觉。看我是这样押韵不断，其他先不管，在我的 show time just hit the rhyme。教是最简单的方法 ，hit the rhyme， 似乎是最好的回答。Don't ask me why， 怎么说呢？怎么说呢？总之我。首歌都是我的孩子，我想大部分是女孩子，像是邻家女孩子那样可爱，有轻微近视，戴上眼镜又变女教师，让你不断点头称是，但你称是也幻想是学生兼职，是的我坚持，线上他们是我天职，谁能抛开偏执就能先吃得点，他们比较温柔也比较文静，和我一样热爱自由，手没有文静，随便你带他去哪里都可以，出现在 CD 随身听 Maybe TV，出现在你们想去的每个地方，出现在每个夜晚陪你进入梦乡，每当他们陪我出现请欢呼鼓掌，能得奖的押韵让我 keep it on。 I hit it right， 找出最简单的方法 hit it right， 似乎是最好的回答。 Don't ask me why， 怎么说呢？怎么说呢？总之我 昨天，谢谢你们，让我看见生命里最幸福的颜色。创作新女生 Shell 郭修玉首张创作专辑《抽象图》，岁末暖心推荐 Yesterday。 My Yesterday， Yesterday， 让我看见幸福。 见，泪也掉了。原来有在乎我的人。My yesterday, yesterday, 让我看见幸福的颜色。 您好，我是范家旅行社总经理梁廷佑，诚挚向您推荐四国丹后天桥立五日， 荣获日本观光局肯定，严选四国秘境，走访丹后半岛与伊根最美渔村，范家带您发现新日本。更多好玩内容请搜寻 VJC 或日本旅游活动网站。 女神新定义 Boxing 告诉你，巴西乐团全新专辑首播神秘主打《乌鲁玛》EMI。 我们是动力火车， 哦耶！叮叮叮，头顶顶，头顶嘛，顶。金呢，就是你假惺惺，安怎安怎。真就是你 真更小，你真拍到的， 对对对对对， 你真叫碎耶， 对对对， 真 很真，所以是顶真、嗯、丁金是顶真， 嗯， 好酷哦， 顶真， 顶真的意思是什么呢？就是用心求真实，求完善， 嗯， 很丁金， 嗯， 0223639955 ，Hello， Hello， 你们好，我是莉莉， 嗨，莉莉。 对，你们刚刚讲那个手草啊， 嗯， 我发现那个不是那个在夜市也蛮常用的。 对啊，就是餐饮业才会用的， 是不是？是夜市的游戏摊， 游戏摊 怎么用？ 因为我自己是做夜市的啊， 嗯， 然后就是我们做的是那个射气球，就是飞镖射气球。 嗯， 我是做夜市之后，我才听到有这个台语，因为我本人我对对，因为本来台语也是还 OK。 嗯。 然后就是说，因为我们气球不是都要先很大颗吧，所以要先灌好。 嗯， 灌好一袋一袋之后啊，给那个客人射嘛。 嗯， 然后可是有时候客人就是一大群来，一窝蜂。 嗯， 然后你如果没有灌的很多的话，你 是变成说会来不及 补充 补上去。 嗯， 对，然后就是变成说也来不及灌，然后也来不及补， 嗯、 然后可能那个时候就叫做手草。 来不及， 对，来不及，而且完全没有东西可以补充。 就像我现在没有办法放下一首歌，我都没有准备好，那这样我也算手操吗？ 哎，好像也是可以这样讲哦，就是当下什么事情都没有准备好，然后完全没有办法应付客人的需要，那个情况之下， 哦， 然后大家都手忙脚乱。 嗯， 对啊，我是常在夜市听到。 哎，夜市射气球是多少钱？有几个靶这样，几个 标、啊、通常像夜市射气球要看呢、欸、通常都是六，像八颗是最标准的， 20块 没有啦，射气球一局五，最便宜50，夜市都一局100、欸、 一局50，那我有几个标啊？ 我们是八只标啊，那有的看他气球，原则上是看气球有几颗，他就应该要给几只标。 哎、欸，你们很暴力耶、欸！ 可是不是有那种一面墙全部都是气球吗？那他怎么可能给那么多指标？ 我们射的气球，它气球分有的是水球嘛，那有的是小气球、 嗯， 有的是大气球。 嗯， 那我们做的是大气球。 大气球多大？ 就是可能像一般那个展场那么大，可比那再小一点点。 那么大？ 比那再小一点点，可能大概它的三分之二，那就已经算很大了。那有一种像水球那种，不是就比较小吗？ 嗯。 对，那游戏规则就不一样了。那我讲的是大气球，就是它只要塞几颗，它就一般就是给几只标。 这个很多人玩吗？ 对啊，对啊，那蛮多人玩，因为那算是比较好入门的吧，夜市游戏。 这样就可以赚50块 哎、欸，50块算便宜耶！你去市夜市那边随便一摊嘛，要100块。 那他们是赚的更黑心啊。 嗯，应该是说那边观光客多啦。 对啊。 然后原则上应该也都是很多是一局100，像北部啦，啊，可能你说 新竹以南的夜市可能就是它的钱，它的价钱就比较便宜。 太暴力了。 那你 有卖肾 就好啊。哎呀，你有卖肾。对啊，我不要肾。 而且有的人他很厉害，他就是专攻这个啊。你其实五十块你是倒贴呢，他如果真的很准的话。 嗯。 对啊，所以。 不准他玩。 嗯，我们会限定，真的会写说当天现神射手现中几只娃娃这样子。对啊。 好好好。 好哦，对，然后还有我还想要感谢一位听众。 谁？ 就是我前天我打电话进来啊，我是在讲那个早餐事件那个莉莉。 嗯嗯嗯。 然后我想感谢那个爱情专家。 哦。你听完他之后有突然豁然开朗的感觉吗？ 对对对，我觉得他讲的观点很棒哎。 嗯。 因为他就是说就是要你们也有讲说要换位思考啦。 嗯。 然后还有就是说他哦对，他说讲话的方式很重要。 嗯。 对，可能就是讲话方式太直接，还不够那个吧，不够圆滑。 嗯、 对， 嗯。 然后我就听了他的话之后，我就觉得，嗯，真的收用蛮多的。 好哦， 谢谢。 晚安哦，莉莉。 好，晚安，拜拜。 爱情专家，对，那天他讲，我觉得很重要一点，就是最后变成说你愿意为，因为他们两个是不一样的人嘛， 嗯， 就是个性上是不一样的人，那个性上不一样的人相处，因为你们的世界观就不一样，所以最后相处就变成一定要两个人都愿意要为了彼此改变才行， 嗯， 不能只有一方说哦好啊我愿意，可是另外一方都不改变，那个累积久了以后 会倒的， 对，好像也是不行这样的。0223639955， 现在收听的是飞碟电台 FM92.1， 在每周一到周五的晚上12点钟，就是凌晨一天的一开始，午夜的12点到2点钟的青春点点点，是一个绝对不会舌燥，绝对非常非常 lay back 的一个节目，有够 lay back。 0223639955 1点48分， Hello 你好。 Hello， 高雄的哲尔猫。 高雄的什么？ 哲尔猫。 哲尔猫你好。 就像是被你们误会的那个。我想要分享昨天的糗事。 怎么了？ 昨天就买东西啊，然后拿了2000块，因为总价是1350嘛，那我拿了2050块给他。然后我朋友就说，哎，你怎么知道？ 这不是应该都知道吗？ 真的吗？可是我朋友就说那要找多少钱，然后我就很大声的说找700啊，然后旁边的店员一直在看我。 找700？ 好丢脸。 没错啊。 可以再想象比较。 你说700很难听哦。 就骂人的话， 大声讲说找700啊，这样子。 对啊。你可以联想比较不好的话嘛。就骂人。 没办法，我们太钉钉了，我们的顶太尖了。 我们只认真说该找的钱要好好找给我。 对， 我们给你管是有的没的。700拿就是700。 700就是700，对。 好。 不好意思，没有给予你可能想要的效果。 感谢你哲尔猫。 好， 拜拜。 拜拜。你为什么要笑我？ 我没有想到你会突然这么渴望唱这首歌。 草戒指啊。 回头倒流心中怎么麻醉也没有， 深呼吸1分钟，爱突然的刺痛，你狠狠甩开我沉默的手，仿佛就剧终，草戒指在手中， 像句点的沉默。 明天 以后， 爱变成了问候。 来不及说再见 ，Miss Q 约 就改天。 别我记得我们遇见的第一天就很亲密，知道你会永远是我好友，在我心里不管在哪里都在一起，那是一定。 Promise I would always be there if you ever need me。 还没有预计你会提早离开，还没说 goodbye 也就出了意外。你走了让我整个人生转换，从你身上了解生命多么短暂，所以不行把它浪费，而且吸毒我犯罪的香泪。如果不是为了你我也不会懂这道理，知道已经 too late。 非常感谢给我机会能变好，让我人生的路终于颠倒，我只希望可以让你骄傲。 一生四大改变葛仲山的一生。 Cause I know 你离开了这世界，不代表我们不会有一天再遇见，你存在我心再见，不代表不会再见，就改天，就改天。 王后之礼真实故事 Miss Cole 葛仲山就改天。 休息一下听广告啦。 远方山林吟唱的旋律，历史记忆流传的乐音，青春年少狂飙的歌声，就是爱乐管弦乐团将首演金曲奖最佳创作人李哲毅全新交响曲作品《一路走过来我们在这里》，邀您同享台湾百年音乐故事。1月20日台湾戏曲中心大表演厅，购票请洽两厅院售票系统。以上广告由国立传统艺术中心提供。 有种人纯粹爷们， 就这么说好了，今晚就是你，你的味道散发约会的香气。 是全新专辑12月30日把你领进大爷门。 我是蓝幼时， 直到那个人伤我的完整， 有种人纯粹娘们。 他不是这样讲吧？ 是吧？ 爷们， 他说有种人纯粹爷们啊。 你刚刚讲爷们吗？ 我刚刚说有种人纯粹娘们啊。1点55分，今天最后要跟你说声再见了。欢迎你可以随时的锁定青春点点的 Facebook， 然后欧马克的 Facebook，玛丽的象牙塔的 Facebook， 欢迎你可以 follow 追踪我们，抢先看。最后为你送上来自于 Karen Mark 莫文蔚的《再见自己》，跟你说一声晚安，再见，拜拜。 只要让我愿意，踏进千里外的雨林，叫我远视万年前的冰川，送我凝密。多繁忙的生活，总有一次离开自己，遇上自己。无名车的排队要我身体，一刹那的世界动我天地，多放浪的生活总有一次离开自己，遇上自己，一口气可以忘记，可以下棋，我自己自放我和自己疯得不停，晕的层次带着了所有自己。我自己。